和他一样，一切如故，似曾相识，却无法记住。美丽的故事总是容易遭天嫉妒，一切如故，太多感触，既然留不住，就闭上。

没有你那么清楚，那么爱孤独。快不快乐总有个限度，不管贪不贪图，而你让我自己陷入混淆的地步。请你让我在你面前像镜子一样的清楚，一点也没有后悔的路，而我的苦才开始吞吞吐吐。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，我竟如此的盲目，所有人间守住的坚持，你到底在不在乎？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，我竟苦苦的追逐，有和你有关的错误，我从现在开始每一步。我不要跟着你的脚步，那不是我的路，我没有你限度，不管贪不贪图，而你让我自己陷入混淆的地步。是你让我在你面前像镜子一样的清楚，一点也没有后悔的路，而我的苦才开始吞吞。 就剩最后一夜了，再谈一次恋爱，就让我们幸福够吗？就在今夜过完一辈子吗？

心思扑朔迷离，忽而长离，忽而清晰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 期待爱人与被爱之间有圆满的距离。

再也不是你，只为你痴心，我温柔天使的心，只要你生生世世守着我，我永远为你甜甜蜜蜜，日日夜夜真心爱着你。相信一瞬间的勇气，我只接受一辈子的约定，穿过雨穿过雨感情的心，是真情是真心， 想你懂我一直过